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難啊！ 誒，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不是喎，其實是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啦。喂，你評 嗱，頭先我哋講過香港嘅軍事防衛史裏邊咧，當佢進入咗大英帝國嘅殖民地之後咧，就變成係英聯邦軍啦。咁英聯邦軍咧就係咧喺呢個。最先嚟嘅咧就係嚟自旁遮普邦嘅，佢哋做警察先嘅。 係啊係啊，啲摩羅叉 係啦，做警察。摩羅叉同山東差嚟自威海為。 威海啊就 咁就摩羅叉亦都係喺威海英國人管治呢個威海嗰陣時咧，就喺威海做警察嘅喎。 係啊， 係啦，佢除咗帶嚟呢個亞美尼亞嘅商人同埋拜火教徒嘅商人之外咧，就係摩羅叉啦。 即係石黑。 石黑教係啦，石黑教嘅呢啲職業軍人啊。咁今日咧，你喺英聯邦國家，包括你喺馬來西亞咧、你仍然見到咧好多嗰啲石黑教係做緊現職嘅警察嘅喎。 係啊， 石黑教印度人啊。 我哋而家香港就冇啦，警察 好少。以前喺懲教都有嘅， 係啊， 而家真係冇曬啦。而家 係啊，我記得我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就唔係見到警察，而係嗰啲銀行啊，銀行嘅守衞咧，即係攞住 或者係半島酒店門口嘅門衞咯。 係啊，即係攞住支槍，咁佢個頭咧即係綁住，咁佢啲石黑教 嘅打扮係啦。咁咧就跟住咧就喺香港嘅即係日本進侵香港保衛戰裏邊咧。有三種嘅部隊啦，除咗香港嘅英軍啦，跟住就係嚟自印度嘅孟買嘅部隊啦，同埋呢個嘅加拿大兩營嘅呢個温尼伯雜彈部隊，同埋呢個一個唔記得咗啦，屋太華啊，唔係個羅信總將就嚟自呢個屋太華。咁咧就當時咧其實。就唔係諗住打硬仗喎，真係好悲慘。 講起加拿大嗰支軍隊就真係慘啦，嗰班 十幾歲你見到西灣墳場裏邊咧嗰啲墓碑，你睇到嘅真係好傷心。 我諗 好後生啊，係啊， 佢可能諗住參加青少年軍過嚟， 唔係佢係嚟練兵， 係啊。 所以點解揾咗一個職業最有水平嗰個就係羅信準將啦，就係呢個職業軍官，係係，佢就係負責訓練嘅，係 係 係，就唔係打仗嘅， 係啦，其實真係 教頭嚟嘅， 係啊，都冇諗住打。結果就咁，所以死得人多。 雖然嗰段陣嗰個戰役18日啦，好似，但係就相當慘烈。 係啊，慘烈 嚇，即係血肉磨方，使唔使打到肉搏嘅？其實咁亦都係喺港督楊慕琦投降之後咧，赤柱嘅守軍亦都未投降添。係 啊， 係啊，唔肯投降。咁就呢個加拿大嘅部隊犧牲就最多啦，因為咧佢哋呢班人咧根本上咧呢班士兵咧嚟到香港嗰陣時咧冇足夠嘅 training。 係啊，係啊， 係啊。咁亦都即係日軍嗰個進攻係相當猛烈。咁另外就係嚟自印度嘅部隊啦。印度部隊主要就係守喺呢個嘅北角電廠啊。其實係一個最重要，其中一個重要嘅防衛嘅陣地嚟。 係 咁亦都有當時咧有香港軍人嘅。 即係香港人。 係啦，有香港嘅華裔軍人啊。係參與呢個香港保衛戰嘅。咁就喺日軍佔領咗香港之後咧，呢啲華裔嘅軍人咧就去咗緬甸。 係，即係俾人哋俾入。 唔係。是參加了英聯邦的軍隊英軍啊， 退守 去了緬甸作戰啦、去了緬甸作戰、有香港軍人在緬甸作戰嘅當時係。咁嗱，呢個參與過香港保衛戰的軍人咧，而家都好老啦，其實好多都九十幾歲，但係在生的仍然有人，所以唔好話香港人係冇保衛過香港，係有香港軍人參加香港保衛戰，咁亦都係有加拿大的軍人，亦都有印度軍人，亦都有英軍啦咁啊。咁咧就喺第一次有鋸甲兵出現咧，就喺戰後啦。其實 係啊，係啊，係 係啦，就唔係喺嗰陣時，嗰陣時係冇鋸甲兵嘅。 係係係， 係1948年， 係 香港就第一次有鋸甲兵嘅部隊派駐喺香港。 其實同一時間咧，上次我哋咪有一集係講警察嘅， 係 其實係同一時間咧，係印度咧係應該係戰後咧，印度就開始有獨立運動，係有獨立運動。咁所以咧，開始印度嘅其他嗰啲，甚至 唔可以跟住英軍周圍去啦。係 啊，甚至石黑教嗰啲，佢哋開始少咗咧，就唔再參與。 因為佢唔係英軍嘅一部分咯。 係係，咁所以因此英國人咧就喺即係尼泊爾啊嗰 招募 嗰帶就招募。咁所以咧係 鋸架兵係就係喺戰後啦，另外咧就係尼泊爾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警察啊，另外警察咧就係巴基斯坦，即係後來香港警察咪就好多係巴基斯坦人嘅，其實就係都係戰後嘅。喺戰前其實咧巴基斯坦反而比較少。 紀律部隊嘅裏邊除咗警察就係懲教，係巴基斯坦嘅， 係啦巴基斯坦。 咁嗱，好多人以為鋸架兵一定係嚟自鋸架族。Gurkhas 其實不是據我了解就是所有英軍就在尼泊爾 draft 徵兵 捉到人就叫做鋸架兵 徵兵啊徵兵因為對尼泊爾人來說從軍很多人以為殖民地當然是衰格其實不是的當時就算是參加華籍英兵華裔英兵即是香港軍事服務團的職業香港軍人他們為什麼參加英軍好呢大佬食用好，伙食好，有機會去外國，有自己英軍醫院，有自己一套嘅福利， 有糧出。 喺當時六七十年代嚟講，喂，大佬呢個係好優越嘅條件嚟嘅喎，包括鋸架都係喎。你知道尼泊爾係一個好貧困嘅地方嚟，但如果佢哋成條村裏邊能夠成功應徵成為英軍，佢唔係淨係派住香港嘅，其實派住馬來亞、派住新加坡啊，五十年代啊。其實在馬來西亞的緊急狀態的時代即是對抗馬共的時候很多鋸架兵是派駐在馬共在馬來西亞的叢林作戰的文萊協防因為文萊就算在馬來亞獨立之後文萊仍然的軍事是受英國去負責的嘛就也都去參加過福克蘭的南美洲的這個阿根廷的戰役的鋸架兵就是全世界去用英軍打也都有駐扎在英國本土的是的咁咧就開始授予一個叫皇家嘅稱號 啊 ，Royals。香港嘅兩種兵咧，頭先我講一種就係、香港軍事服務團，一種就係叫做、我哋叫義勇軍。 勇軍， 係啦。咁兩種唔同嘅其實， 係 兩種唔同嘅。 咁 就係叫做皇家香港軍團。編號都唔同嘅。 呢、 這個如果係華裔英兵嘅話咧，香港軍事服務團咧就係一個龍一條龍嚟嘅，紅色嘅龍嚟嘅應該係嗰、那個分徽號。咁就我中意收集呢啲咁嘅嘢，因為我父親咧就係、喺赤柱軍營做裁縫嘅。咁我好細個已經去同鋸架兵玩嘅啦，即係我爸帶我去軍營。 你識唔識講啲鋸架話咧？ 唔識，但係咧就係好多好多種好多種嘢食嘅，又咖喱又剩。咁咧就好，即係我細個去赤柱軍營係好開心嘅，因為嗰啲軍人咧，因為好細個嘅啫，我嗰時即係一個幾歲嘅細路仔。咁咧就你知道英軍咧好多時呢啲親民嘅活動。在香港是做很多呢啲鋪橋啊、搭路啊、親民啊，甚至嗰陣時毅行者啊，係參與鋸架兵啊，係參與毅行者長跑。咁咧就一路以嚟呢個形象好好 嘅， 係即係佢哋識 搞軍官啊。 雖然香港係一個殖民地啫，但香港人對英軍嘅印象咧係一啲都唔差嘅，真係。 公關搞得好， 係啦，公關搞得好，同埋咩咧？你好少見到個擾民啊，除咗有陣時醉酒佬。嗱，醉酒佬通常係咩咧？是美國嗰啲 啊，嗰啲美軍水兵喺灣仔、啊， 就係越戰高峰嗰陣時咧、啊，香港就係佢哋整休整嘅時間嘅一個基地嚟。咁就啲戰艦嚟咗之後咧，就成條洛克道咧，即係嗰啲酒吧嗰啲咩，就係由呢個美國嘅水兵去大旺嘅、就唔係英軍主要係。咁啊，英軍反而係咩咧？就係、而家我哋喺錦田啊， 係啊，石崗嗰度， 石崗一帶 咧， 鋸架。 鋸架主要是 下一代呢他們有居港權有些是香港出世甚至是所以呢就是留下了很多食肆尼泊爾人做的酒吧是、啊、就我就去加德滿都我、就是、我每年差不多都去加德滿都地震之後呢我就去跟鄺榮孫去 Gurkhas 那個山區就去即係做一啲嘅救濟即係震即係嗰啲學校啊，重建工作咁，好遙遠嘅，由加德滿都坐七個鐘車，山路，其中五個鐘係山路，等到成個人散曬，就去到 Gurkhas 嘅山區。咁所以我就知道原來 捱得苦。 香港嘅士兵其實唔係全部嚟自 Gurkhas 嘅，唔係鋸架族。總之尼 即 係 總之尼泊爾就叫曬佢哋。係 啦，尼泊爾參軍嘅就叫做鋸架兵。咁咧就收。好多人仲保存咗佢哋嗰啲軍隊嗰啲徽章啊，嗰啲嘅 badge 啊，嗰啲嘅襟章啊嗰啲嘅。咁、我就專係收集呢啲咁嘅嘢，因為我爸細個咧，佢就好中意將嗰啲每個軍團嗰啲紐啊、銅紐啊，因為佢做軍服噶嘛，嗰啲禮服啊，嗰啲銅紐咧，佢就會攞一套俾我嘅。係啊，好靚噶嗰啲銅紐，即係英軍軍服、儀仗嗰啲銅紐啊。咁咧就，而家仲有好多喎，原來嗰啲鋸架兵嗰啲嘅。 即係佢哋之前留低落嚟嘅啦。 譬如啊呢個咩亞歷山郡主咩通訊兵團啊，通常都係咁嘅。即係佢，我諗英國人對驅牙兵係好尊重嘅。 係， 佢將佢個皇室成員嘅名字冠喺佢哋嘅軍團嘅名字。 係啊，嗱，我諗佢亦都對成個英國嗰個嘅軍事都好大貢獻啦，即係驅牙。咁喺香港，即係其實而家以前嘅香港嘅啲軍營，即係頭先講過元朗，即係石崗一帶啦。咁佢哋啲後人，即係或者係佢哋啲鄉下，即係申請過嚟香港啊，咁嘅居英權其實好多。另外，其實喺油尖地區都尼泊爾人都好多，可能佢哋都係即係啲鋸架兵嘅。 咁以前係九龍軍營啊嘛， 係可能係啊。 嗱呢個地方就係以前九龍公園其實係軍營嚟。 係啊，係咯，係咯。 就駐印度嘅部隊，即係印裔嘅士兵喺嗰度。 嗯 咁咧就呢、這個留低嗰個歷史咧，嗱而家就冇噶啦，因為點解咧？1993年好似解散咗呢個皇家香港軍團，先。然後到1996年咧，就彭定康就係最後尾一次會操檢閱，就係呢個香港軍事服務團。咁好多華裔英兵咧，而家就係居住喺英國嘅，佢哋好多都有英國嘅居 留權， 係啦，居住喺英國。 嗯， 咁咧就義勇軍咧，大家可能認識最多就係鄧子峰啦。 係。 咁但係咧，軍事服務團咧，本來咧就仲有一個叫做皇家輔助空軍。 係。 咁就而家變成香港飛行服務隊。 飛行服務隊。其實仲有一樣嘢講喎，就係當時嘅英軍嗱，而家咧羅湖嗰或者個邊境啦嚇，咁就而家應該係警察去守衞嘅防衞嘅係咪？咁但係咧喺回歸之前咧，其實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都係有 邊境 係 由 英軍係由英軍去。 咁就香港義勇軍都有巡視邊境嘅，協助英軍。就喺嗰啲哨站嗰度監視偷渡客，其實大部分嘅工作都係捉偷渡客。 啊，佢哋都係做呢啲嘢。 係啦，就係而家其實好多都係邊防噶，譬如鹿頸嗰段咧，好行，即係行山啊。 鹿頸 係啊，由粉嶺嗰、那個好多人賽車嘅而家，即係揸電單車、飛車、新娘潭一路直去，去到鹿頸咧。咁然後就沿住一路行去呢個荔枝窩，即係嗰段路咧好靚嘅嗰段路，以前係禁區嚟嘅。 咁或者頭嗱，之前上一集我都講到係即係喺即係1842年之前嘅香港，其實好多嘅炮台主要係防衛呢一個嘅海盜啦。咁其實後來咧即係呢個成個香港地區都係受英國控制之後咧，其實喺嗰個防衛嘅建設嗰度咧都做咗啲嘢嘅喎。 主要就是機槍堡，我們現在還看到的就是保衛戰裏面的機槍陣地，還有就是高射炮的陣地。 其中一個就是在那個日本人即是1841年來即入侵香港之前那段時間，其實英國人都計算日本人都會打到來的。 1941 是1941之前，所以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的就是醉酒灣。 醉酒灣防線。 防線啦。 仲有冇嘢留低咧？醉酒灣防線。 有。如果我哋去行山嘅話，都仲會見到一啲 碉堡嚟嘅，機槍堡 係一啲遺跡喺度，仲見到啊啲軍營啊。咁另外咧就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頭先我。 但係醉酒灣防線好似唔係好守得。 根本原本諗住估計可以守一段時間，點知好快就玩完。 係啊，兩嘢就散曬。 即係兩嘢散曬。 但係當時英軍嘅成個喺亞洲嘅防線主要喺新加坡。 係，即係唔係喺香港。 但係好可惜，新加坡仲冧得快。 係啊，仲快。咁另外其實香港嗰個嘅即係成個防衛據點咧，仲有一個就係鯉魚門啦。頭先我哋講過。咁其實我諗鯉魚門呢個地方係喺軍事上咧，的確好重要。頭先我哋講過就喺 即係佢扼住個咽喉嘛。 係啊，即係 進入維多利亞港。 係啦，你入維多利亞港就一定係 要。一係就嗰邊，一係就東，一係就西嘅。 一係就吸水門。 你東邊入嚟咪就經。 係啊，東邊咧就一定係經過鯉魚門噶啦。所以喺康熙嘅嗱咁啊。呢個鯉魚門之前出邊就係東龍島啊嘛，咁我講過喺康熙時期，東龍島已經有炮台啦，係咪？咁但係到咗呢一個英國啊，即係管治香港之後，咁特別係即係抗戰之前嗰段時間，其實就開始咧就係建喺個鯉魚門嘅兩岸啊，就建立個炮台。 哦，即係而家呢個海防博物館。 係啦，嗱， 其實就係其中喺香港島嘅亞公岩嗰度。 係啦，嘅一個炮台。 就對住就係鯉魚門啦，兩邊。 其實佢嗰邊嗱，先講下就一邊係港島嗰邊啦，即係個鯉魚門啊嘛，一邊就係港島筲箕灣嗰邊，一邊咧就真係鯉魚門，即係食海鮮，即係油塘啊嗰邊嘅。咁就喺筲箕灣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三個原本有三個炮台，一個咧就係而家嘅海防博物館嗰個位，嗰個就係叫鯉魚門炮台啦。咁另外再喺另外一個地方就係鯉魚門炮台，再過啲即係而家嘅鯉魚門度假村嗰度，再上啲嘅。 其實嗰個唔係軍營。 係啊，鯉魚門度假村直情就係 駐軍 嘅。 軍營嚟嘅。啊，咁因為嗰個成個就係一個軍事總部。 應該以前我估係嗰啲水雷炮兵嘅總部嚟嘅。 炮兵嚟嘅，炮兵嚟嘅。咁所以咧，佢係啊係啦，頭先有個水雷啊嘛。係 水雷炮兵。 就係喺嗱。 即係嗰個係香港華裔英兵嘅其中一支部隊嚟嘅水雷炮兵。 係啊，水雷炮兵，水雷炮兵喺邊咧？其實就係直情就係而家嘅海防博物館個位嗰度。咁、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去海防博物館咧就去玩下行下嘅時候咧，你去有一條路咧斜路直落到去咧就是、海邊，海邊 通落 係啦，直通過下邊。直情而家仲有一個水雷嘅發射。站在那度嘅，而家仲喺度嘅。 哦，即系经过啲商船就打 嘅。系啦，因为我两个星期前先至带咗班学生去过，系啊。咁正入到去咧，好，即系直情入到个室内嚟嘅。 哦。咁喺里边控制啲水。 喺里边系啦，咁咧就喺侧根咧就有一个窿咁样嘅，个窿咧就直情通向有一条斜嘅水泥道咁，直情咧就射落去嘅。话说以前系一条轨道咁样，就俾啲水雷一射就向。 佢有冇打嘅水雷？ 射落去海嗰度。咁不过咧就嗰啲。軌道嗰啲拆曬噶啦，咁但係咧仲有少少痕跡喺度嘅，啊，因為我啱前兩個星期帶有啲學生就睇過，咁就有一個仲有一個水雷擺咗喺度，模型。不過據聞個水雷係假嘅，即係唔係真嘅水雷嚟嘅，即係個模型。咁但係擺喺度嚇，咁好有氣氛㗎。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直情喺海邊啊嘛，喺下邊行出少少就係海，咁咧就啲海浪聲咧好勁。咁潮漲嘅時候，可能啲水咧係會入到去嗰間水雷室嗰度。或者有水雷室過，係啊，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嘅其實就係所謂叫做鯉魚門炮台啦，即係而家嘅海防博物館。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海防博物館，再上啲就係頭先講個鯉魚門度假村，即係以前嘅英軍嘅軍營啦。再側啲咧就另外一個炮台，就係西灣炮台。西灣炮台。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嘅而家即係前嗰排天鴿打嚟打風啊，天鴿啊。就搞到成個水浸嘅個屋苑就係呢一個嘅杏花村。 杏花村嗰度。 杏花村嗰位咧，以前就叫白沙灣炮台。 哦，因為嗰度嗱，杏花村就最多見到嗰啲大飛偷渡 啊， 必經之路嚟。 啊，必經之路嚟噶嘛。 係啊。 嚇，咁嗱呢邊咧就係喺南方嘅，即係港島嘅。咁直情對正港島呢邊嘅北邊咧，就係鯉魚門，即係食海鮮嗰度啦嚇。咁頭先我哋講到海盜啊，鄭連昌喺嗰度啦。咁啊，所以咁嗰個魔鬼山啦咁樣，咁嗰度都有三個炮台。就最底下嗰個就砵甸炸炮台啦，即係喺嗰個鯉魚門三家村咧，再行上少少嘅嗰個就砵甸炸炮台。 呢個就英軍佔領之後起㗎啦。 啊，英軍啲全部英軍起㗎啦，頭先講嗰啲都係。咁跟住再上啲咧，再上啲就係呢個魔鬼山炮台啦。咁另外再上少少咧，就係呢個歌富炮台啦咁樣。咁呢嗱。 但係而家仲睇唔睇到嗰啲遺跡？ 仲睇到啲遺跡㗎，仲睇到話啲碉堡啊， 啲炮就唔喺度啦。 啲炮唔喺度㗎啦。如果想睇炮嘅話，就去海防博物館啦。海防博物館有啲炮都仲保留喺度，有啲係複製品，有啲係真嘅。 真 咁就所以你見到其實當英軍咧，當時咧就係、是。要守衛呢一個鯉魚門啊，都落咗唔少本嘅，不過 都冇得用啦， 冇用，好快地就俾日本。 但會唔會係成個部署嗰個登陸嘅地方 係 錯咗咧？ 好似係啊，呢、這個當時係估計錯誤。 因為當時日軍好似喺北國登陸 嘅，北國登陸㗎， 所以北國電廠嗰啲印度軍隊就大鑊喎。 係啊，所以但係點解？ 即係電廠街啊！而家即係好多人唔知啊，以前北國有電廠㗎嘛。 係啊，佢係日軍好似係由新界嗰邊九龍嗰度 福田過嚟， 係福田 入錦田 嗰入嚟㗎嘛。佢唔係喺鯉魚門嗰 入錦田平原喺陸路，其實同打新加坡一樣。 係啊 係 啊， 佢就係山下富民嘅部隊咧，就由馬來亞。踩單車行軍就穿越呢個馬來亞嘅農田啊、叢林啊咁樣落，就唔喺海路攻打新加坡。 係啊，所以嗰陣時咁英國， 即係我諗佢哋個成構思都係登陸作戰啊。 係啊， 以為日軍係登陸作戰， 結果唔係咁樣咯。同埋日軍係好捱得噶嘛，好似佢係喺呢個北國呢個上岸之後咧，跟住係爬山，即係北國後邊嗰啲山爬上去過去噶嘛。咁完全都唔係你英軍原本諗嘅嗰樣嘢，所以最早灣防線又廢咗。 冇用啊！所以結果最激戰就係黃泥。 系啊，就是、黃泥涌峽道嗰度咧，就喺山嗰度打咯。 系啦、啊，所以就羅信陣亡，應該就喺黃泥涌嗰個激戰裏邊陣亡嘅，應該 係。 嗰度應該打到肉搏嘅，嗰度係。 啊，嗰、那個好慘烈嘅。 好慘烈係啊！嗰啲機槍陣地係逐個機槍陣地咁打嘅日軍。 咁、啊、其實即係呢啲咧就唔係講啦，即係大家有興趣嗰啲遺跡仲喺度嘅。 嗯 啊、即係頭先講嘅醉酒灣防線啦、 啊。哦，而家有啲團體都會舉辦呢啲嘅軍事嘅旅行團 嘅、啊啊，其實幾有意思 的。去睇嗰啲炮台啊，睇嗰啲包括黃泥涌峽嘅嗰啲機槍堡啊。 嗯嗯嗯 你剛才講嗰扎嘅，即係鎮仔啊嗰啲， 鯉魚門啊嗰啲，係而家仲可以 行。醉酒灣防線， 醉酒灣防線 就摩星嶺啦，仲有 行摩星嶺啦。醉酒灣防線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城門峽啊，即係城門水塘啊，嗰頭嘅行山咁都會荃灣啊嗰頭都可以行會睇到嘅咁樣。 咁就呢啲都係即係一啲香港歷史嘅一部分咯，我覺得。亦都同香港人嘅身份有關，我成日都話香港人咧，俾人覺得好似同軍事冇關。 係啦，而家就真係喂，而家係咪香港人 反而、就 是、做軍人喎？ 係啦，以前仲可以做參軍， 係 反而好似阿葉劉提過， 係嘛？ 係可以參，即係希望可以俾香港人參加解放軍。 其實我唔係好明點解喺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咧，香港人可以參英軍， 所以我就 開 始 但係而家回歸咗之後，香港人可以覺得做解放軍 咧？英國能夠？建成一個全球的殖民帝國，而他人口不多呢，如果他沒有在地的土著部隊呢，是很難的。是譬如我經常都說，你整個亞洲裡面，印度軍人，印度軍隊，就是他在馬來亞、文萊、新加坡，為什麼新加坡那麼多印度人？馬來西亞為什麼那麼多印度人？ 跟英國人 去的嘛，跟英國人去的嘛，即是英國那個殖民地的 engine 嚟嘅，其實係錢、種茶啊、棉花啊嗰啲，種鴉片啊嗰啲、就運翻去英國、或者英國再出口賺錢。咁、然後就係咩人咯？人係咩咧？印度咁多人，然後將佢哋訓練成為呢個英軍嘅部隊、軍官就係英國人，指揮官。作戰嘅部隊咧、就係、是、呢個印度人，呢個尼泊爾人。咁所以咧，呢啲在地嘅部隊咧、實際上就係所以點解香港人可以成為英軍， 係 亦都係一樣啦。因為佢傳統嘅英聯邦部隊咧，係、接受本地人參軍。 係係係， 呢、這個同解放軍好唔同嘅。西藏人啊，我唔知啊。 西藏人可唔可以參？ 究竟可唔可以西藏 解放軍咧？ 係啦，少數族裔可唔可以參加解放軍咧？ 唔知啊。 甚至係西藏軍區裏邊嘅軍隊係咪全漢族嘅咧？ 是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清楚。 如果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们，譬如新疆里面的部队，驻扎在新疆的部队，有没有新疆人在里面呢？我不知道，真的 不知 道。但是这些，所以我 不过如果讲新疆，新疆那支军队叫建设兵团嘛， 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那支就是解放军王振那踩，所以我想都应该都是汉人的。 那个公司来的，现在生产建设兵团是一间公司来的。 公司来的，现在是做生意。 他就是用 团兵， 中国 兵的概念， 就是兵转龙，龙养兵， 是 又龙又兵。他平时就没龙，作战就是兵来的。 即是汉武帝年代。 这个就是屯田制度，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就是这样，就是移民实边再加屯田。但是这个香港讲嘅，即系如果我哋回顾香港嘅军事历史系咩咧？系、讲出大英帝国嗰个管治嘅手法。你谂下，如果佢唔系就地而治，唔系起用当地嘅即系嗰啲人才嘅、包括军人。你谂下，佢系用紧印度雇佣兵管治紧印度。 系啊，即系印度人管人。 如果你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咁样嘅大汉族主义思想嘅话咧，佢点可能起用新疆人？正路你起用新疆人管治新疆就和諧一點的，是吧？ 可能漢族人 起用港人管治香港人就好一點的，但你想想連香港都不放心， 是的，是的，是 的，怎麼會讓你香港人參軍呢？ 所以這個 我覺得 是 不會的，其實是 吧？ 是的，第一他覺得你有疑心那怎麼辦？第二你掌握了我的軍事秘密那怎麼辦？會不會如果訓練了你們勇武起來那怎麼 辦？ 但是英軍從來沒有在香港華裔英兵的軍事訓練裏面作二等兵看待、 真的去打 的，真的，我相信我們兩個沒有從軍、如果有聽眾真的識人或者自己參與過這個香港軍事服務團、做過水雷炮兵、或者做過這個的軍事服務團偵察兵、你就會告訴我們其實軍事訓練是怎樣、我很想知道其實究竟有沒有一個所謂 second class 的看待、我所知是沒有、我所知是沒有、咁呢個就係大英帝國能夠管治一個全球化嘅帝國嘅原因。如果冇咗呢啲英聯邦軍， 佢啲英國人人數少啫。 你諗下，你管治印度得嗰幾千友， 係咯係咯係咯。 印度咁鬼多人，成億人，點管啊？ 係幾億人？ 你住得喺邊度啊？你主軍住喺邊度？你住喺德里啊？住喺孟買啊？住喺加爾各答啊？咁其他嗰啲點啊？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一定係同英國的軍事傳統有關，就係咧海外兵團。嗱，法國都有嘅。不過法國是募兵，即是招募一些職業軍人做這個所謂僱傭兵。 但他就不是重用他殖民地里面那些的本地人去参与英联成为英联邦部队。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军事传统。很可惜就是1997年之后就终止了。就所有的编号好像撤销了已经是。现在可能剩下的都是一些怀旧，就是大家就是聚埋一起。 就是一起聚一聚。 香港人的军事的历史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就是从军的历史就到此为止了。也都只是剩下就是变成是一个旅游。去凭吊那些即军事的古迹、 啊。是啊，那些炮台 啊， 是 啊， 啊。大家不要忽视、啊、其实军事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解放军，即为什么共产党那么突出解放军，是那个是令到那个人的向心力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不给香港人从军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是。 是 啊、好了，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